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会现在出现啦，因为是星期日啊嘛。星期日的晚上我就一定不会去哪度啦，北上啊那些不关我事。就算是上咗去呢度翻嚟啦，因为呢二千靓歌再重聚咁多年呢都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啊，一共三小时嘅现场音乐节目。不是只是弹音乐，是唱埋添。所以呢今日我哋当然有特别嘉宾嘅。特别嘉宾嘅伴奏呢，我哋有我哋嘅钢琴胆，一定要系 Vince 喺度，系胆嚟嘅。咁今日呢又多谢 Jonathan 呢又拔刀相助啦。因为间中啊 ,Jonathan 呢都会嚟到二千靓歌嘅。Thank you. 咁坚哥呢就唔知咪北上咗呢。好啦，咁啊，头先想介绍咧，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真系哇，好似今日嘅天气有少少相似，我觉得点解咧？就因为咧，佢里边咧就即系又有好天啦，又有落雨啦，即系骤雨啦，又有雷暴啦，哇！真系佢唱歌咧，就真系可以好细致又得，哇！喺爆炸起上嚟咧，就好似即系八号风球咁。个子细细，哇！你真系好细粒嘅啫。不过咧，把声音就真系唔系好夹你嘅身形吓。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阿 Karen 龚柯韵。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韵。 系啊，人哋叫你花名咧，佢叫你咩花名话？ 马拉 Karen， 即系其实你介唔介意嘅？ 我唔介意嘅， 因为你喺马拉嚟，即系马来西亚嚟啦。 以前啱啱嚟嘅时候咧，会觉得马拉呢个字系贬义。 嗯， 系，因为佢系形容喺马来西亚，佢系形容一个种族， 系咩？ 系啦，不过依家咧，即系嚟耐咗之后咧，我就觉得，香港人其实都系咁叫马来西亚马拉啦， 系啦， 咁我又觉得呢样嘢系亲切嘅。 旧阵时全部系叫系啊，好似马拉嚟噶，或者系马拉人嚟嘅，直情咁样讲，因为以前嗰个译音咧就未系西亚嘅，即系你知啦吓，你我未出世啊，我谂你 就马拉 亚，系马拉亚。馬拉人就不是 Malaysia 的， 是 咁，所以以前叫做馬來亞就咁解。馬來亞春色玉綠野景之豔雅，我聽過呢只歌。 冇 啊，你犀利啊，我都識啊，呢啲啊以前。 你係咪成日去馬來西亞？ 唔係，我好去，當然去咗好多年啦。但係咧個問題係，我哋以前睇粵語片咧，就有呢只歌嘅，係啦，咁啊，即係呢叫檳城豔啊，片靚啊， 係 檳城豔。 艳 啊，艳即系好艳丽嗰个艳啊，即系好靓啊，靓女嘅靓系啦。槟城艳即系咧就系一只歌嚟嘅，亦都系一出即系黑白电影，好似系黑白嘅， 应该可能系彩色嘅， 系港产片，即系香港啲明星去嗰度拍嘅， 哦， 好劲噶，即系以前因为点解咧？香港嗰啲电影咧就成个东南亚咧，我哋就中心嚟嘅，即系我哋嗰啲明星咧，成个东南亚都识嘅，尤其是马拉。因为他讲广东话嘛， 是我们都是看香港的娱乐 长大的。 哦，是啊。 嗯。 看什么啊那时候？ 那时候是。 未过来之前。 看电视剧啦、哦、电影啦。 香港的无线电视剧全部有的啦。 是啊、嗯、全部是啊。 所以你熟晒啦，所以呢都一来到香港即刻 adapt 到啦。 不是 的。完全融入都不是的。 好难啊。 但是起码讲话冇事啦。 我是完全不懂讲广东话。 是啊。你以前真的 我来到先学。 十零年前了。 嗯，十四年前。 哇，咁你好叻噶咯，真系广东话好难学嘅，因为 真 系 好 真系好难嘅。我谂你而家真系好叻，你虽然有少少好少，但系就唔觉得你系诶唔系香港人，你系香港人嚟嘅，即系仲系好好纯正嘅广东话， 有少少口音咯。 你知唔知调翻转讲咧？而家嘅马拉人咧，即系马来西亚人咧，佢哋都一我佢一讲我就知道佢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噶啦，即 系 讲广东话喎， 系系系， 即系。英文更加知 有口音的， 有口音的吓，即系同埋用字啊各样嘢啦、 嗯。 但系你反而冇啦。 即系我嚟紧咗啊，咁系嚟紧定系嚟咗咧？ 有好多都唔同噶，我哋 饮料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诶咁嘅天气咧，啊天文台话俾我哋听有骤雨有雷暴，你又唔好吔风啦， 系、 啊，唔好去吔 落水啊，落水 唔好落系啊，落水啊，落水落大雨啊，点讲啊？ 落大水啊， 落大水啊，好容易啫，原来。不过今日咧，睇下搵下啲歌嚟唱下先。不过今日会好多好靓。靓嘅歌，因为 Karen 咧，即系我就认为佢把声音真系好靓，靓声啊 ，Karen， 谢你欣赏。 龚柯云，好唱只歌嚟，将我哋儿时或者童年往事，或者有啲人嘅即 系 少年往事咧，勾翻起出嚟先，将啲 都系我自己嘅 memory。 系好，咁啊，你如果你唔怕咧，就将你嘅初恋情人都摆上只歌度啦。 Yeah。 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是龚柯云 Karen， 这首歌呢初恋红完又红 hit 完又 hit， 因为初恋可以旧事重提，温馨完又再温馨。 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 爱的一个初恋。 初恋好得意喎，好跳跃喎，啱晒你今日嘅形象喎吓，咁啊，呢个应该都系百变噶啦，你都系一个即系另类嘅百变歌手嚟，我觉得，无论外形咧同埋唱歌都系，一唱初恋咧就变成个小朋友，小唔系小朋友嘅小女，即系小少女咁啦，系啱嘅，因为讲初恋啊嘛， 系 系，应该系即系 尽量 系天真活泼啲嘅，咁啊，但系真人咧喺街嚟讲，俾个校服你着咧，你随时可以翻中学。 系，可能因为即系个身高咧，中学嘅时候就冇高过。 即系你中学已经系咁嘅，即系初中已经咁高噶啦。 系，其实可能小六嘅时候。 唔系，我讲紧个样啊，即系各样嘢咧加埋啦，身高样紧要啲啦。咁Karen 即系一个，即系我都即系如果我唔识你咧，又我估啊几多岁，我而家都唔知道你几多岁啊。好嘅，不过咧一阵间会有好多即系好成熟嘅歌咧，未定嘅， 系 啊，即系譬如啲英文歌咧，尤其是可以大爆发啊！我都话啦，好似系八号风球咁又得，好似天气预测咧话有雷暴又得啊！一阵间先啦，咁由而家到十二点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 ，Karen 啊，龚柯韵啊，就会即系将所有唔同嘅天气变化咧，啊，用歌曲嚟表达嘅， 冇错。 好啦，跟住落嚟咧又唔同咯噃，咁你就去咗。108,000里啦，因为同你虽然咧面对面啦，而家不过咧，我哋尝试下，个感觉系天各一方。咁我啊当然唔唱噶啦，不过要讲嘅。 系 偶然喺街上边撞到路，我哋梗系要唱呢首啦。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觉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又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月后。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谁令我能静心一片，令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 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头，让我安躺于 真的好了，在街上偶然地撞到你，就可以有这首歌的出现。当然即是 original, 原本就是余曾和曾鲁德啦，但是这个新的现场版，多谢龚柯云，我们的天国日放。刚才我都讲过了， Karen 都可以唱不同类型的歌的。 嗯。 许美静的歌我很喜欢。 我都揀咗， 系啊，许美静系新加坡定系马来西亚人啊？ 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啊， yeah. 即系其实系冇分别嘅，马拉人同佢喺隔篱啫嘛， 隔篱啊，邻居， 邻居啦。以前新加坡人即系马拉人嚟嘅， 嗯，啊，曾经 系，只不过独立咗咁解啦， 系。 咁所以呢一只《倾城之歌》咧，大家都好熟悉， 嗯， 睇下 Karen 啊点样演绎啦，马拉人怎样演绎新加坡的歌手 好像我来到香港的感觉啦。 Oh, OK I can feel it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这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气，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千山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守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再没破晓，红眼睛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气，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啊，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气，停留欲语倒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难平息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呢一阵子咧，许美静啊，佢哋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有好多首，包括《城里的月光》啊等等， yes, 都系来自新加坡嘅许美静。呢只《倾城》真系写得相当好，吓，好听。即系因为变咗咧，其实过咗一段日子就知道咧，嗰只歌能唔能够即系成为咗即系唔好话系好经典咧，即系半经典啦。因为起码传颂咗十年八年咧，都仲有人唱，仲有人听嘅。 最重要是他反映了孤独感。 我们现在不孤独的，因为有新闻，新闻很多次发生，跟着下来都不会孤独，因为我们会继续陪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残奥健力项目国家队代表邓雪梅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赛事以155公斤的成绩为国家队增添一面银牌，冠军由尼日利亚选手以破世界纪录的167公斤夺得。巴黎残奥香港时间星期一凌晨闭幕，港队今届一共夺得三金四银一铜。行政长官李家超恭贺中国香港代表队取得佳绩，赞扬各运动员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向世界展现出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香港残疾运动员的超卓实力。李家超感谢教练团队、医疗人员和支援团队对各运动员的付出和悉心培育，亦都肯定体育学院、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和各体育协会多年来在推动本地残奥运动发展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香港运动员继巴黎奥运夺得两金两铜，再在巴黎残奥会获得佳绩，令人鼓舞。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支持残疾人士体育发展。台湾花莲受强降雨影响，万荣乡一条山区道路旁的河溪水位上涨，有车辆被水冲走，车上两个人下落不明，另外有人被洪水围困。台湾传媒报道，事发在下午五点几，消防部门接报之后立即派员赶抵现场，但是由于水流急，搜救行动受阻。暴雨亦都引发泥石流，导致苏花公路同埋台铁东西正线路线中断，多班列车停驶。台铁已经派维修人员到有关路段，等待情况稳定之后就会抢修，目前无法估计通车时间。民航部门话，有航空公司今晚同听日将会加开来往台北至花莲以及台中至花莲的航班，协助疏导旅客。今年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展出230件文物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秦始皇陵的面貌、内涵和价值。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陈列展览部副主任叶叶话，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分为秦始皇帝等8个单元，其中秦始皇陵外城东门为止，陵寝建筑为止，以及陵西一号陪葬墓出土文物，都是第一次在展览中同观众见面。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阿欧，每朝的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这个环节可以掌握到环球的金融资讯，跟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的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 Vicky、 船仔。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的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巴黎残奥会最后一个比赛日，打头阵的是马拉松两个级别的男女子组赛事，其中在男子 T54 级，国家队代表金华以1:31.19第二名完成，金牌由瑞士选手哈格赢得，日本的铃木彭树得第三。女子 T54 级，瑞士的加芙莲以1:41.50夺得金牌，国家队的周兆善是亚洲选手中最快，完成时间1:52.09，成绩排第五。轮椅篮球女子组的铜牌战，国家队对加拿大，国家队在上半场的两节已经建立了优势，半场领先35-17，最终大胜65-43。港队在今届巴黎残奥合共夺得3金4银1铜的成绩，在轮椅羽毛球赢得银牌的陈浩源将会担任港队闭幕礼的持旗手。最后一次参加残奥的陈浩源是继开幕礼之后再度做持旗手，而港队的另一位持旗手是20岁的陈瑞林，他今届在100米蝶泳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夺得银牌。巴黎残奥闭幕礼会在香港时间今晚深夜2:30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将会以盛大的派对为主题，历时3小时的闭幕礼内容包括文艺表演、运动员入场致辞、残奥圣火和会旗交接仪式等环节，亦都会有下届残奥主办城市美国的洛杉矶赛事组委会所安排的表演。其中文艺表演时段由24位来自法国电子音乐界的艺术家每人混音做一首曲目，呈现昔日的派对场景和文化，以盛大的聚会结束今届残奥会。国家队的闭幕礼持旗手将会是游泳代表蒋玉燕和田径代表底东东。好了，残奥会赛事热点在这里告一段落，拜拜。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R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不去苦闷心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多谢晒呢啲咁出色嘅音乐人啊，为我伴奏咗。偏偏喜欢你，将时间带到9:41，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嘅现场直播。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香港嘅。咁啊，全世界都喺度听紧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嘅歌咧，都会适合全世界嘅我哋嘅中国人、香港人啊，甚至乎系中国大陆人啊。东南亚的人，你的乡下人、Karen， 你的同乡你们都有分的，我想马拉都很大了、要分，是怎样分的，分省，即是我们现在就省，跟着县，跟着市、市啊，这样 我们叫做州， 州啊，是叫州、是啊， 是啊，即是同埋呢，我们回东马和西马， 西马 OK， 是啊，咁啊，西马就系吉隆坡啊、槟城啊，就喺西马嗰边嘅。 系。 咁啊，沙巴、沙拉越咧就系东马，同埋汶莱啊、印尼有啲地方啊，都系属于沙东马嗰边。 我略知少少啦吓，咁佢哋每一个州咧，或者系每一个唔知咩地方，你有个王嘅。 Yeah， 是咁就有系咪有七个好似？ 唔记得 啦，系啦，即系总之起码都唔知七个定九个， 嗯、 啊咁样啦。咁然后咧就轮流就做，即系一届嘅统领皇帝，咁所以咧，那个皇帝唔系梗一个嘅，系大家轮流做嘅，咁样。你嗰个王系即系呢个系咩州啊？ 我自己本身沙巴那边、 沙巴那边即是东马的， 是啊是啊、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哪个因为已经离开了14年、都没跟得很 清楚，而且你很小过来即是叫做很年轻、 都算是 算是啦，差不多不过呢你即系叻在就系你过嚟已经系入咗行，已经系职业歌手嚟， yeah， 所以你已经十几年嘅职业歌手啦，哇！ Yeah。 不过 真系 一眨眼，真系 一眨眼，好容易。不过好彩啊，你啊，真系，唉，真系羡慕咗好多女仔嘅。 都经历好多嘅，即系由马来西亚自己飞过嚟啊，即系经历一啲嘅变化。 冇人带你过嚟，佢自己单骑匹马咁样。 系啊，都几任性下嘅，一只身过嚟，广东话都唔识讲就。 哦，因为你啊，当年系即系参加呢啲歌唱比赛啦。 嗯，一啲选秀节目啦。 节目系啦，咁啊，选秀节目就赢咗啦。 踢馆嘅啫，其实 踢馆啦，系啦， 啊，我搞阵踢人嚟咁， 踢馆咁样就过嚟踢啊， 系啊，过嚟踢，踢赢人咯， 踢赢人就哎，不如留喺度啦。 系，其实我嗰阵时好想整属于自己嘅广东碟嘅，即系香港第一只广东话碟啦，但系整到一半，跟住就搁置咗，要我翻马来西亚，跟住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完成呢一只碟，所以我自己买咗一单程飞机票就飞过嚟， 哇， 去。繼續完成埋佢啦！ 哇，犀利！任性的小妹妹喎，當年真係好勁。 係愛情又任性啦，工作又係任性啦，所以係啦，真係好多故事要分享。 今晚啊，真係分享呢個任性的故事啊！但係用歌曲嚟分享就啱啦。 冇錯， 因為今日咧，我哋嘅特別嘉賓係龚柯韻咧，佢係一個任性嘅歌手，所以咧。逢是任性歌手就会试很多不同的风格，不同歌手的作品，不会唱死一类的，唱的英文歌呢，有点新少少的，譬如十零年那些啦，十零年你一听个歌手原唱歌手你就知道是几耐的，这个叫 Adele， 那么即是不会耐啦，十零年到呢，你介绍一下 这首歌叫做 Make You Feel My Love，即是在人生很孤单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可以陪伴着你的。 Go to the end. Adele 嘅 Make Me Feel My Love， 哇，好听喎吓！虽然已经系即系应该2010年度啦咁上下，大约吓，因为呢啲好听嘅歌咧，同埋即系原唱咧，佢 carry 得好好吓， yeah. 唱得好好，咁啊 hit 咗咁耐，都冇话唔记得咗啊啲咁样。咁、yeah. 啊，多谢阿 Karen 阿柯云嘅美妙歌声。我头先你讲话，踢馆啊， 踢馆 啊，咁诶，你略略解释俾我哋听众听下，点样踢馆法咧？咩比赛嚟嘅咧？嗰、那个 呢、這个就系叫做超级巨星 哦， 第一季 无线嘅超级巨星第一季，就系一个歌唱比赛， 系2010年嘅时候， 哦咁啱，嗯， 咁嗰阵时就系我喺台湾出咗一只国语碟， 系 跟住咧就电视台就揾一啲人过嚟香港踢馆， 哦，特登嘅， 系咁啊，要做啲咩嘅咧？就系咧嗰啲参赛者咧要好残酷咁样，要有一个淘汰赛， 系 咁、就揾埋一啲世界各地嘅劲人啦， 系 就过嚟咧系对佢， 对佢哋，嗯， 睇下我哋系咪可以即系打赢佢，定系佢打赢我哋咁样？咁如果佢赢咗我哋嘅话咧？佢就可以有機會係入到位嘅， 入到位即係可能係第一、第二、第三啊，咁樣。 係啊，下一 round 咁啊，咁就可惜啦，即係遇到我嘅有兩個對手啦。 嗯， 咁啊，就兩個都俾我踢輸咗。 咁、哦、你一路踢上去，你有冇位置可以入咧？ 冇噶。 哦，即係你係一個嘉賓嚟嘅啫。 係啦，我只不過係一個請嚟嘅外來 請嚟嘅，一個僱傭兵。系啊，无情的杀手， 系啦，杀完就走， 杀完就走。哎呀，咁佢哋咪冇人冠军，冇人亚军，冇晒人咯。有啲系踢赢咗一路上啦。 系啦，吓踢赢、哦，或者系其实佢嗰一个 round 咧，净系要踢一个走嘅啫。咁、 哦、 啊，输咗都唔紧要，有阵时因为你嘅其他嘅分数又可以令到你 复活咧，所谓 复活系啦，或者系仲可以令到自己留喺嗰个地位嗰度。 嗰、那个就系呢一个超级巨星系咪？ 系， 因为我都会。將好多嘅比賽咧搞亂咗嘅， 好多比賽嗰陣時好盛行啊！ 哦， 係啊，你好中意睇歌唱比賽。 係啊，咁咪唔淨止香港嘅，即係台灣就好多啦，即係成個東南亞都有嘅。 係啊，我喺台灣都有踢過一次，係叫做超級偶像。 哦，有超級偶像，台灣又有嗰個叫做星光大道。 曾經都有試過去 interview。是啊、 不过坦白讲就好多嘅，譬如星光大道好，有乜嘢好多比赛咧、都会出咗好多好出色嘅职业歌手。其实好多嘅歌手大部分都系参加比赛。 香港都好多， 香港都系 有 梅艳芳已经系比赛、 啊、新秀、 啊、新秀嘅，哇！新秀我谂孕育咗四五十个歌手都似。 我点解我咁想？出唱片咧，其實咧，我其實睇完新手之後，我好想試自己有冇機會喺電視唱一次歌咁、樣。 終於夢想成真啊！過嚟踢館成功。咁有時係嘅，有時一個 move 啊，一個嚇、啊、即係決定。當玩下，有時朋友同你報名都唔出奇。 啊、 真係嘅，好多呢啲 case 係真嘅。咁就改變咗一生嘅。 冇錯。 我唱只歌，張國榮當年。都是参加这个亚洲歌唱比赛、是丽的电视做的、即是我还在场看着他比赛。 嗯。 那他不是得到第一个反而。 咦 他得到是啊他第二咋、那唱英文歌叫 American Pie。 嗯。 啊、他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 嗯。 因为很突出的因为他外形啊这样。嗯咁所以佢後來就成為咗超級巨星啦，真係超級巨星啦 嚇！嗰個超級巨星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有時一真係呢只歌叫啱嘅，叫做《今生今世》，改變一生， 好好聽。 幻變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愛。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 不起，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怕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心深深去吻。

千靓歌在重聚。我是欧布朗欧瑞强，我的两位拍档啊，今晚有 Vince 啦，呢个当然，有另外一位我哋嘅 Jonathan on keyboard。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头先已经享受咗一个钟头，算唔算享受啊？ 好享受、啊， 好享受啊！点解啊？你平时都唱歌嘅，日都唱歌的。 不同的有 live 唱呢同埋 Vince 同埋 Jonathan 啦佢哋弹真係好容易入 feel 喎。係啊有少少唔知點解呢即係我哋鍾意唱歌嘅人呢一有 live 嘅 backing 呢、即係同唱 K 嘅直情係即係一个天一个地添啦。 生啲啦件事係。 係啊差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唔係淨係音效咁简单啦咁係真嘅樂器。又在面前出现咁样就好好同埋主要就唔係为个乐器嘅声音而係即係大家嗰种现场嘅 情感交流。同埋呢啲係 AI 代替唔到㗎。 冇可能嘅。係呀。因为 AI 唔会好似我咁有时啲拍子鍾意快少少慢少少佢做唔到㗎。係。咁又点解我哋会做得到呢因为呢我哋同阿 Vince 嗰啲一齊夾咧，即係我哋聽住佢點樣彈，但係其實佢都聽住我哋點唱， 係，咁 互相係即時嘅，即係即時嘅，就唔好啊幾耐會交流一次啊，冇啲咁嘢。 冇，我哋冇眼神接觸啊，因為我哋其實隔得好開， 係啊，好遠嘅，幾乎望唔到佢咁近。 用耳仔，大家係聽緊對方。 係啊，唱 live 就係咁嘅感覺。不過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嘅鐘頭，我數唔到咁多個鐘頭嘅 live。 我覺得好快過，我都冇唔覺得。一个钟啦，已经系。 因为新闻之后咧，又翻嚟啦。咁啊，翻嚟之后咧，我哋想听只新歌。咁但系我有啲得意嘅谂法嘅，因为而家阿公安云咧，即系 Karen 咧，佢就开始咧唱好多抒情歌啦。咁啊 ，live 嘅时候啦，咁啊，甚至管唱片咧都开始唱抒情歌噶啦。咁啊，因为而家所谓一有唱片咧，多数都系啲 Hi-Fi 唱片居多。咁当然亦都有主流嘅，所谓主流咧就系young嘅节奏嘅。偶像啲感觉嘅新派啲嘅系咪啊？咁你又有行呢条主要嘅路线噶喎？ 系啊，基本上系想比较做翻我自己好中意嘅类型啦，即系同埋有少少玩嘢嘅。 咁只歌系边个同你玩嘅，定系你自己玩啊？ 呢个就系我同 JNY on the beats 一齐去写嘅关于我反叛嘅经历啦。 一只真系头先你。节目开始的时候讲了即是一个任性的公安云来的。 是。 任性反叛的 Don't Wanna Move。 在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蕴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手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系文艺更弊。不满厌变转位，我是个体，任你挤，但你根本买错位。只整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伶俐可畏，大势也为要细，你是那位任你批，但我跟。Don't you know? 自由越合心意。当初呢请救我没意思，聊是斗非跟你面谈一费事。 完咗啦，系啊，不过通常呢啲歌系咁样嘅，你完咗都唔知，哎，完咗啦咩咁样，即系好有节奏感啦，即系唔会有啲声尾啊咁样愣住啊，总之唔会拖泥带水。 失级。 啊，呢只歌咧就真系，虽然咧我唔系热衷呢一类呢啲新派嘅歌啦，因为尤其是我哋嘅节目啦， 系， 咁啊呢一只咧亦都系唯一咧今日咧就唔系我哋现场奏嘅，即系当然啦，呢啲音乐系现场搞唔掂。好多即系啲 program 啊，咁样啊，整咗好多吓电子嘢。咁呢啲都系而家即系新派兴噶啦，又有啲 rap 啦，吓有中文有英文添。 系 叫做 Don't Wanna Move， 系公安韵嘅新歌嚟嘅，系你哋自己搞出嚟嘅。 系啊，其实因为我想整我嘅喺香港第一张嘅广东话碟，咁啊，今次呢一只歌咧就系我广东话碟嘅开头。第一隻關於我在香港14年啦，經歷的很多事情啦，咁啊呢隻係第一隻反叛啲嘅，跟住咧嚟緊咧，即係聽日其實會有新歌嘅，嗰首歌叫做 Light， 咁啊呢首歌咧就反而係最後一隻歌。是讲紧我在香港经历了很多，即是我以为是天堂的，但其实又跌落一个地狱一个黑暗中，跟住又走翻出嚟，究竟是什么力量令到我可以走翻出嚟呢？所以 Light 是比较 energetic 啦，是很 bright 啦，是好像鹰展翅高飞的感觉。 生命之光。 是没错。 哇，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啲新歌逐只逐只啦，咁啊都系相当之即系upbeat 嘅，即系好时代感。即系我总之系，我当系冷眼旁观噶啦，因为我如果唔会好少投入呢一类嘅歌。咁但系头先我一听咧，你现场唱啊，要讲明系佢系现场唱嘅，啲音乐咧系播嘅。咁但系咧，现场唱咗呢只，正等于一只唱片一样，水准相当之高。如果话喺呢啲，真系系好好好听啊，真系诶，好好有好有好能够令人哋投入。即系节奏啊，你唱歌啊，个配合啊，歌名叫做 Don't Wanna Move， 啊，一直相当精彩嘅歌嚟。咁啊好啦，又翻去时光隧道里边咯。啊，其实我哋唔需要真系走入时光隧道猛咁跑嘅，因为我哋嘅脑海里边咧，经常都会有好多以往我哋成长嘅时候咧经历咗嘅时光啦。咁嗰度咧就一定系楞住好多只歌咧，我哋系记得， yes. 甚至记得点唱嘅吓。 系。 你嚟香港嘅时候， 嗯， 我谂十零年前啦， 嗯， 听啲咩歌咧？嗬， 嗰阵时 容祖儿啊嗰啲个噃， 系啊，陈奕迅、 容祖儿、 谢安琪 啊，吓，杨千嬅， 系 Twins。 OK， 嗯，嗰期， 变咗周慧敏咧，又已经系再早啲啦。 嗯，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学唱广东歌的时候就学唱了这首 哦，那时候可能是在马拉啦， 是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学唱这一首歌咯。那阿爸就说，哎，你不如学这首歌这样啦，那我就试一下，但是广东话不准的， 没所谓的，没所谓的， 用拼音来， 哦，因为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讲在家讲什么话？ 国语， 讲国语的， 嗯， 哦，我不知道你怎样分，为什么有些人讲闽南话，有些人讲国语，有些人讲广东话，有些人讲英文。 是啊，即如果爹地是福建人的话，嗯，那就会闽南话，即是福建话，啊，那如果爹地是客家的，那就客家啦。 是咯， 但是我家里呢，其实我是海南人， 哦， 是啊，我阿爷是咯，不过呢，嗯，我爹哋咧就好少系同我哋讲嘅，所以我哋完全唔识讲。 咁所以就喺学校学噶啦啲国语。 系啦，嗯，即系我哋喺屋企其实系讲国语嘅。 哦，咁得意。 我哋叫做华语。 系华语啦。 系啊，咁啊，但系咧歪歪地嘅，即系咧又唔系正音嗰啲。 O K。 可能听唔明，即系譬如话我，喂，你吃饱了吗？ 佢即系捞咗啲马拉维啦， 唔系啊，呢个系全部系 国语嚟 嘅。吓、 啊，你讲咩啊？ 你吃饱了吗？ 我系吃饱了吗？啊，我听唔系好明，即系啲口音嘅有， 系啊， 即系佢有独特嘅一种风格嘅。 我哋将个了字变成了 哦。 你吃饱了吗？ 几得意喎！即系呢啲咧语言咧，即系可以慢慢研究一下，我都觉得几有兴趣。 系地方性嘅一啲 slang。 不过咧，周慧敏当年呢只自作多情咧，就用纯正嘅香港嘅广府话唱出嘅。 系。 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纵，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笑与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望相恋知道吗，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 公式痛哭， 今天这身。是要公式痛哭， 公式痛哭， 不敢说声爱吧。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火，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纵，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笑如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望相恋知道吗，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痛哭， 公式痛哭， 今天这身也罢，恋爱狂回头吧， 公式痛哭， 公式 敢说声爱吧。 作多情嘅话好轻松愉快啊！呢啲歌咧就系、是 yeah. 好似永远都好似阿周慧敏咁样啦， 永远都唔会老嘅，系好似跳跳跃跃咁啊！所以啱你细个唱啊，啱晒，好青春嘅一只歌嚟嘅、啊，相当好嘅，都啲节奏感啊，到咗而家咧话听翻都好似好有新鲜感嘅感觉。 系，同埋加少少即系。Vince 嘅 Bossa Nova 啦，同埋 Jonathan 嘅 Bossa 咁样啦，即系成件事。 原本唔系 Bossa Nova 嚟嘅咩？都是的，都是 Bossa Nova 来的、哦、不过呢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敲击乐、所以他们能够弹钢琴和 keyboard 都可以做到这种感觉，是就是那个节奏的 groove, 是 groove、yeah. 是所以令到你呢就坐不定那些、 啊、 一直撞到个咪我刚才真的很开心的自作多情，跟住下来呢就是我想介绍给你听、我们八十年代、有几个日本的 singer songwriter即系又作曲又自己唱歌嘅，系、好大，即、就、系、是、对香港乐坛好大嘅影响力。有好多歌咧都嚟到香港，以几十只计嘅，即、就、系、是、全部 hit 晒嘅，全部即系、无论佢交喺边个歌手都会 hit 嘅。咁、其中一个咧、我最欣赏嘅咧就系五轮真功。 嗱、 ，Mayumi 嘅啫话，哇，佢即系把声，你得闲听下佢把声音，佢、自己作曲嘅。自己唱，不过他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大家不是分、是抢个个都会即譬如、谭咏麟的爆红歌曲都是他的、忘不了你、很多都是他的作品，这一只是我当年的唱片、我都分到一只、叫做潮涌我心间，冲去所有创包括一切寄望，掩却一切在浪涛下，冲去所有片段，不要一片纪念，剩了些小路留下。恩恋仿似流伤疤，浪涛曾伴我共他海边散步，爱的足印乱如麻，去也罢，不要悲叫也罢，因我此际都想见他，他已不再回来，此际不似旧时，让你分享热情话，恨我已经不会恨，请你无牵挂，旧情又似我滴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不见他，恨我已经不会恨，请你无牵挂，旧情又似我滴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失去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暂时全线结业，截至夜晚八点，消委会已经收到超过500宗投诉，涉及总金额超过1700万。网上流传告示话，湾仔分店将会以新店重开，但系分店今日未有开门，亦都未见贴出相关告示。有立法會議員形容，而家消息滿天飛，促請有關方面盡快交代後續安排。港隊在今屆巴黎殘奧一共奪得三金四銀一銅，行政長官李家超恭賀港隊取得佳績，讚揚各運動員在賽場上拼盡全力，向世界展現出不屈不撓的香港精神，以及香港殘疾運動員的超卓實力。李家超說，無論賽果是怎，他們每一位都是生命鬥士，亦都是香港市民心中的英雄和榜樣。而過去兩日在巴黎看港隊比賽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港隊運動員在比賽中悉力以赴，表現頑強的毅力，克服逆境，背後都有一個感人勵志的故事，希望他們繼續保持這份熱情，為自己的夢想奮鬥。特區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支持殘疾人士體育發展。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荷兰宣布将扩大光刻机的管制范围。发言人说，荷方在2023年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光刻机的管制范围，中方对此表示不满。发言人说，近年来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胁迫个别国家加严半导体和设备出口管制措施，严重仲威胁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损害相关国家和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何方应该从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中荷经贸合作大局出发，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避免有关措施阻碍两国半导体行业正常合作和发展，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切实维护中荷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Lady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巴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就快到中秋节啦！市面上有唔少月饼回收活动，将过剩嘅月饼转赠俾基层。食得好嘅食得有型过中秋就系其中之一。 交俾佢哋嘅项目主任 Vivian 周月彤介绍下今年嘅活动啦。 咁你活动内容其实有三大项啦，第一就系东源各企业去签署中秋嘅惜食约章，以唔同嘅措施去改变送礼文化，去推广节日惜食，源头减废嘅。咁第二啦，我哋有月饼回收行动啦，我哋喺全港过百个屋苑同商场会设立月饼回收站嘅，咁去鼓励市民去捐赠过剩嘅月饼，再转赠俾基层，去秉承惜食为社群嘅精神。咁第三啦，咁我哋都呼吁各界去捐赠一啲粮油杂货，俾我哋去制成一个嘅中秋福包，同我哋嘅街坊一起度过呢个嘅中秋节嘅。 Vivian 都提醒咁多位听众，记得将屋企嘅月饼罐攞去其他回收站分类回收啊！ 其实我哋有简单嘅三部曲嘅，咁第一就系分类啦，主要物料例如有纸、塑胶、金属嘅，咁就需要注意啦，一啲磁石或者丝带系唔可以回收嘅。第二啦就系清洗晾干，咁都建议大家冲洗翻有油脂嘅一啲包装再晾干嘅。咁晾干完啦，就顺便去做埋回收啦，咁就可以去各区唔同嘅回收设施去做翻月饼包装嘅回收嘅。咁但系大家就要留意翻啦，我哋今次就净系做月饼回收嘅，咁我哋就未有回收呢个月饼盒嘅活动。 食得有型过中秋嘅月饼回收活动，去到九月十五号就结束，详情请上活动网站了解。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 声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想再。 星期日每夜都想再的是我们。我是 Albert 柯瑞强，我们二千岭歌在重聚，逢星期天的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就常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十点四十分了，我们回来另一半的节目。今天呢就很多歌啦，有很多中文歌，有英文歌。不如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半个小时唱完英文歌了，免得好吗？因为我哋意犹未尽啊，咁啊，而家都可以讲下啦。因为琴晚咧，我就同阿 Vince 一齐咧，就做咗一场全英文嘅演唱会，真系非常之称心愉快。因为唔系话唔中意唱中文，我梗系主要唱中文啦，以后都会唱中文，但系咧好少好少有全英文嘅演唱会，好多英文歌咧，我哋可以好愉快地咧就唱晒啦。咁啊，当然琴晚嘅演唱会咧，多谢 Vince 啊。因为你是 band leader， 所有的歌呢都是 你搞出来的。因为今晚呢我们意犹未尽呢想龚柯韵来到呢，平时都有跟 Vince 成日夹歌啦，是不是成日一起传教啦，是一起飞去外面啦等等，成日都在唱，我想唱了很多年了你们。 是啊，其实我跟他们差不多夹了七年。 哇，这么久。 九年了，错，九年。 不过咧，就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你都好中意一啲比较即系好中意唱英文歌嘅，其实本身都啊。 其实我好多语言嘅，因为马来西亚至少都三语。 系啦。 英文歌系我最大嘅 influence， 同埋另外一个系马拉歌。 哦，反而啊。 最大嘅 influence。 哎呀，下一次你嚟要准备啲马拉歌唱俾我哋听得嘛？ 可以。 我真系我印象中我冇乜歌手嚟到唱马拉歌。 哦。 真系冇喎。 哦。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下一次啊。 好啊。 好唔好啊？一阵间或者我哋谂下有啲咩马拉歌。你懂唱的，我們又知道的旋律的，有沒有？應該有的，有些很熟的改的嘛。 啊，這 首我都懂，這首太傳統了。啊，曬曬哒哒哩哒，我呢啲就識呢只，呢只係最傳統嘅馬拉歌嚟嘅。好啦，不過而家咁樣，我哋俾等你揀一啲即係有型啲嗰啲啦，啲有型啲嘅。 係，我自己本身好中意 Alicia Keys。 係啊，係啊，咁佢真係 hit 咗好多年。 啊，真係才女，寫歌真係好好聽，佢啲melody 咧， 系啊，揾只佢代表性嘅咧， 系啊，呢首 If I Ain't Got You， 系佢嘅代表性嘅歌曲。If I Ain't Got You， Alicia Keys， 然后我哋有 Karen， 龚柯韵。 Promises for it. 唔怪得你以前咧，即系嚟，即系由马拉嚟香港佢 P K 啦，即系所以啲人俾你 P K 晒，真系 变 P K girl，P K girl 嚟嘅，即系你每一次 P K 都赢过吓，即系都最近好似都 P K 过一次啊，有玩过系咪啊？有冇啊？ 最近其实我就 即系呢几年嘅， 2020年走去参加全民造星三，跟住就之后就冇。之後就變成導師咯，即係全民造星五同埋中年好聲音二嘅導師。 係啦係啦，變咗導師，因為你 PK 咧，即係如果你遇著你就慘啦，如果比賽嘅。 係 好精彩嘅 ，Vine got you， 你選 Keys， 咁就係公安雲啦。咁啊頭先講咧就頭先呢一 part 咧，我哋都唱上英文歌啦。不過如果回味翻我哋琴晚咧，即係有啲朋友話：，唉真係好可惜啦，去唔到添咁。咁我哋琴日喺一個懷舊嘅地方嘅，叫做大會堂音樂廳。呢個係我即係等咗好耐嘅啊。咁啊，終於咧可以喺嗰度咧就將一啲以往我哋想做嘅、想唱嘅歌，所有嘅 memories 都喺嗰度唱翻曬出嚟。不過我哋琴晚唱咗好多40隻歌加埋曬。 哇！ 係啊，咪有啊，仲有啊 ，Bill 哥哥啦，嚇，即係大強啦。咁啊 ，Vince 同我啦，我哋兩個唱咗呢一首。爱是不保留啊！不过是英文， 是英文歌嚟， 系啦， 有英文版嘅。 诶，唱俾你听下先。不过现场仲好啊，因为我哋有成队 band 啊。咁啊系， 回味下 啊，啲是篇。 I've always been told love will last long. No one can find eternal love. They never care how long love will go on. Just a moment, it slips away. But I believe inEternal love, being with you is all I wish. You never know why love is beyond bridge. No matter when, it is still there. Who suffered for us and carried the holy cross.Greatest love is all seen in Jesus' hands. See, blood is proven love of no reserve. Everlasting love until the end of time. Wishing I could give my whole life to the Lord. Your arms are opening wide.Hold me close, I'll never find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 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你竟然冇聽過英文版啊？ 冇 啊！因為每一次都 太好聽嘅呢、這個版本係。好聽， 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 Vince 編咗一個新嘅 arrangement 啊嘛。頭先呢一個、我哋成隊 band， 哇！仲開心。我而家兩個人都好精彩啦。 同埋因為男女合唱嗰個 harmony 咧、哇，靚到不得了啊！ 呢、這個歌咧就成寫得好好啊，老永亨寫咁啊。當然啊，大家聽嘅係《愛是不保留》嘅中文版。我想问呢，其实啊 ,Vince, 有冇国语版的呢？ 我就没听 过。好像没有啊。好像没听过。 好像没有 啊。好像没有啊。我可以写啊，叫啊卢英写个国语版。 是啊。 即可以。我想即是跟返呢个 meaning 都好。啊、即是我哋唔可以就咁唱廣東話用國語唱，啊、即係好似得嘅，得嘅，但係咧就呢啲 meaning 唔好啊，啲唔啱感覺嘅、啊。好啦，咁英文歌之後咧，都當然都係英文歌啦。 係。 咁頭先只歌咧就宣揚 love，、 嗯、 叫做 love of no reserve， 即係直譯叫做愛是不保留。咁宣揚 love 呢個字啦，咁有一隻就係最偉大嘅愛。呢只歌咧就真系变咗永恒嘅歌嚟， 系， 当年系啦，变咗，因为当年 Whitney Houston 未过身之前咧，佢都系翻唱嘅，系啊， 原唱 George Benson， 吓男人， 但系冇 hit 过嘅，系男人歌嚟嘅，咁但系咧就真系冇佢咁精彩，系真，所以佢唱呢个版本咧系成为咗 classic， 好感动， 经典系啦，好感动嘅一首歌，叫做 Greatest Love。Of all. I believe that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已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已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已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时间到咗11:09，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欧布朗欧瑞强。我哋有阿天使同埋 Jonathan 今晚用美妙嘅音乐钢琴音乐 keyboard 包括有弦乐嘅乜嘢乐管乐乜都喺嗰度嘅，所以呢啲系万能圣手，两个人变咗一大队 band。最重要就是今晚我们的特别嘉宾 Karen。 Hello。 公安云。 大家好。 是啊。什么歌曲都可以拿捏到。 尽量。 因为刚才讲过啦，就是跟你的外形不成正比的，一唱这些很劲的歌的时候，哇，真的。我们的咪呢就要换佢呢个新嘅先得， 冇咁讲。 唔系咁啊，因为情到浓时咁啊，唱到好放嘅时候，真系收唔到啊。 系。 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就带你去呢个好大架嘅船头。 嗯。 然后大家张开双手。 You jump, I jump. You jump, I jump. You sing. I sing. I'm not singing. I don't sing. touches one time and lasts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eft you, one true time I hold you. 如果你刚刚扭开心机冇几耐，突然间听到一把铁达尼船头嘅声音咧，佢个名字叫做公阿云 Karen。 Hello， 大家好。 或者容易记啲叫做马拉 Karen。 系 ，因为佢以前喺马来西亚嚟，不过而家已经系正式嘅香港人啦。 半个香港人， 半个啦，系啦，有时都会翻下去嘅。 系啦，冇错。 而家都冇所谓㗎喇，因为好似头先只好多歌都一样，世界大同，尤其我哋中国人已经踏遍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嗯。 咁喺外国，尤其是你啱啱返嚟嘅，即係加拿大呀等等呢，都係听緊呢个节目都未定。 係好多都有听。 咁所以呢，我哋都係全球全球一家一家亲。无远弗届，几远都好啦，我哋都可以连递。联系嘅方法好简单，就系继续有好歌就得啦。风格一转，我哋翻去揾王菲。 就算天空再湿，看不出裂痕，眉头仍聚满密云。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让这口烟跳熄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甜。心和眼坎和意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 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明知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忧愁，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芒，然后天空又像涌起密云。 飞嘅暗涌，跟住落嚟，我睇好多歌唱比赛，好多好多选手都会拣呢一首歌，因为起承转合，亦都可以表现歌手嘅唱功。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叫做《新不了情》。

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月圆月弯的漂亮，就留待一双一对欣赏。这月光光，愉快欢畅，我不知怎样唱。但凡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截至晚上八点，一共接获521宗有关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暂时全线结业事件的投诉，涉及总金额1700多万元，平均每宗个案涉及金额33000多元，金额最高一宗涉及大约65万元。消委会话正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消費者如果有需要可以聯絡求助。新馬季今日開羅，馬會表示開羅日入場人數超過47000人，創疫情後新高，其中內地遊客佔超過7100人，破歷嚟賽馬日紀錄，全日投注額接近13億3000萬元，較去年上升8.6%。行政長官李家超早上到沙田馬場主持開羅儀式，他敲響銅鑼為醒獅點睛，並為行政長官杯獲勝者頒獎。李家超說，馬季開羅日是香港的焦點盛事之一，現場氣氛熱烈，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和訪港旅客入場。他又說，香港未來幾個月有多項盛事舉行，期待透過這些活動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形象，並讓更多人感受到香港的魅力和熱情。巴黎殘奧星期一凌晨閉幕，國家隊在最後一個比賽日在多個項目再有獎牌進帳。國家隊以94金、76銀、50銅合共220面獎牌排在獎牌榜首位。港隊今屆合共取得3金、4銀、1銅，游泳運動員陳瑞琳和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將在閉幕禮擔任中國香港代表團旗旗手。團長梁禮賢表示非常滿意運動員的表現，希望未來有更多的資源，包括場地等，協助港隊爭取更好成績。行政長官李家超恭賀港隊取得佳績，讚揚各運動員在賽場上拼盡全力，向世界展現出不屈不撓的香港精神，以及香港殘疾運動員的超卓能力實力。李家超說，無論賽果怎樣，他們每一位都是生命鬥士，亦都是香港市民心中的英雄和榜樣。已經減弱維丁亞區的摩羯早前在越南北部登陸，增至至少21人死亡，1人失蹤，超過220人受傷，當局出動近500000軍方人員應對災情。除了廣寧省、河內市、海陽市和和平省有人死傷之外，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一封痛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是婵 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王菲继续用另外一个感觉演绎。不过今晚我们有龚柯韵的演绎。现在天黑黑了。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午夜的午后，牢牢地跟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提哦哦别哦哦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咿哦哦贝哦哦，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达成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孙燕姿的《天黑黑》，所以闽南话叫做天鹅。天黑黑的时候，希望我哋有月光的照亮，都可以找到一条路翻屋企。本地的一个诗歌的团队叫做 Eternity， 佢哋有一只歌曲叫做回家。 步伐是否感觉疲倦了？现实令你感到无奈，只懂每日每夜忙碌里兜兜转转，似没了没完。神是爱，在路上每一秒同在，可否接受这份纯真爱，一生欢欣快乐精彩。回家将伤痛放下，看透俗世风华，迷失漆黑中 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皆变冷，在这屋里有主的爱，别再怕。接受这份纯真爱，一生欢欣，快乐精彩。回家，将伤痛放下，看透俗世风华，迷失漆黑中，他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有主的爱，别再怕。回家，将伤痛放下，看他俗世风华，迷失漆黑中，他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皆变。主的爱，别再怕。在这屋里有主的爱，不要害怕。 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其实已经经过咗廿几年嘅岁月，我哋里面有好多大家一起成长嘅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可能有我哋人生嘅一啲点滴，就好似呢只歌一样，细水长流。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是徒望，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永会结合我，剩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也踏破，寻办法又流向你，你会否等我？你可知每人望你，便仿佛像河湾海，你能暗涌如再叫唤我，唤我入内，怎可不奔向你？ 天空情事里定爱事他都长留，只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他奔前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已存在。天空情事来听来时他都长留，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永会结合我，剩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也踏破，曾迸发又流向你，你会否等我么？你可知会凝望便仿佛像河海，你能临拥如再叫唤我，唤我入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也踏破，曾办法又流向你，你会否等我么？你可知会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畔海，你能吟拥如再叫我，唤我入爱，怎可不奔向你？ 时间到了11:56几了，即是节目进入尾声。如果你今晚有一个甜蜜美梦，我和今天的嘉宾龚柯韵都很想和你一起，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会有一个 sweet dream 甜蜜美梦，我哋愿意陪着你走。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 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多难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偏偏偏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因我有你共到去。 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龚安云，多谢 Jonathan and Vince， 多谢大家 ，Good night。